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玩手机原来是工作，唔得电话， 欲加之罪。 礼拜六出席中学活动嗰阵，被学生包围九个字，宁愿全程玩手机都唔肯落车接信。事隔一日，佢咁样回应： 有人话我喺车里边系玩换手机，我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系用手机同同事通讯，同埋处理公务工作所需，系日常工作嘅一部分，希望大家明白。 喂，唔係话唔想明啊，但係真係唔明白㗎嘛。身为教育局局长，听学生诉求唔通就唔係工作嚟咩？ 溝通表达意见，大家可以好自由发挥，但一定要喺互相尊重、合情合理同埋安全情况之下进行。 咦，问你都知班学生豁埋出去，以身拦车仲俾警察推撞，好危险㗎咩？查实如果你真係好似教育局早几日出嗰篇嘢咁，肯放下手机落车收封信倾两句都未必使搞成咁啦。不过都睇得出你部手机人好难戒㗎喇。喂呀，局长你公开自己个 number， 等学生同你 WhatsApp 啦。佢被围当日嘅下昼去另一个活动嗰阵，仲话自己唔顺气添㗎。呢招佢就咁样兜。 心心不忿嗰度呢，其实我系指呢社会上喺唔同嘅场合里面呢，都将好多嘅事件系归咎于教育。我系呢觉得呢，对老师、对呢一个学校、对呢一个特别呢系好用心去教与学嘅专业人员呢，系真系唔系好公道。所以我觉得呢，对佢一等佢哋呢系不忿。 仲话立法会近排好多激进行为，担心校园政治化会有样学样，包围同冲击会成为常态。咦，你就赖得啊，真系好公道啊。 咁點解突然間要播呢一段嘢呢？咁因為邀請到阿陳 Sir 嚟呢，就冇辦法唔講返啲佢比較熟悉嘅話題嘅。咁其實 我熟好多嘢 㗎行我哋又可以講食講一節嘅，其實係好係好係好 welcome 嘅。大家都會留意到呢一月嘅新聞呢，其實好多唔開心嘅消息，亦都好多人談論一個話題，就係、是、喂，就係咪真係今年好多人即係自尋短見啊！好多學生都睇唔開啊！咁當然就好難將呢啲事情都歸納為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佢哋讀書唔好，又或者覺得社會點點點，即係呢個係一個好以偏概全嘅講法。但係好坦白講，即係喺香港嘅教育制度裏邊咧，出咗好多廢人。因為點解？最廢就做嗰個做局長，即係呢個人係唔適合做局長，冇能力做局長，亦都冇咁嘅材料，亦都冇咁嘅能耐去处理一啲佢而家 assign 俾佢处理嘅嘢，例如推行而家嘅教育政策，所有嘢都一塌糊涂。问题就係话呢个人係可以厚面皮到完全觉得个社会对佢嘅反对声音係唔理、睇唔到、唔知、唔俾你讲，觉得呢啲嘢完全都係政治化，於是就所有嘢都唔同你答，唔睬你班人。咁作為一個教前線嘅工作者，你點睇咧？陳 Sir， 喂，佢想問下咧，佢之前係做咩噶？ 佢咪人力資源學會嘛，係嘛？ 佢唔係有教過書噶， 好似 佢有冇接觸過教育界㗎？ 好似係人力資源學會嘅啫，唔知做咗幾多年會長噶嘛，好多年，好資深噶嘛。喂，但係個問題唔係佢無能咁簡單啊嘛，而係佢成個喺個車上面嗰個 gesture 係衰格噶嘛。喂，大佬， 你最留意人哋衰唔衰格？ 佢留意啊，人哋啲鞋系咩牌子？ 唔系，翘到咁高，啲咁嘅 cheap 鞋。 同埋我真系好少见到啲人系晾到只脚咁高噶，好鬼冇乜衰格啊！呢啲 真系真系衰格，佢系连只脚都话俾你听吹 吹啊，系咯， 即系嗰下嘢先人憎啊嘛。 佢仲玩咗九个字喎。 喂，你谂下嗰 Facebook 咧，最近咪有个群组。有个唔知咩 page 啊嘛，吴克俭下台啊嘛，好似 我有 like 噶， 系嘛，好似唔知咩十嗰晚黑十一点钟搞㗎嘛，而家即係第二日啫嘛，万五啊已经。 哇，咁你睇下可惜嘅 钱。我真係觉得真係黐线，呢个真係奇景嚟，开个 page 可以。 法政护士储咗成年都先去到呢个数，真係。 唔係啦，尽师都未有。 哎呀， 係啦，教协都系万二啦。 你应该系呢个网页啦。 哇，真係都幾離譜。 我再搞你哋嗰個咩啦，咩盟 啊？咁但係你覺得佢最唔妥嘅，淨係個 gesture 唔妥。 唔係，嗱，其實佢嗱，其實咧喺十月嘅時候，我哋都同佢即係指出咗，喂，你十月已經有成四五單自殺，其實係即係一單都嫌多嘅，真係，係、好在唔係好似一個對 犯，一單都嫌少， 一單都嫌多嘅，真係咪先？即係你冇 死人喎、啊！ 喂，如果喺外國咧，分分鐘嗰個部長就要辭職㗎啦，係 啦， 係咪先？咁你有乜理由去到十月嘅時候有成四五單、啊？咁已經指出咗，喂，有問題嘅係，即係呢個 pattern 係唔掂嘅。喂，而家一路越滾越犀利，最誇張嗰陣時差唔多一日一單嘛，即係、喂，呢種係就係病態式嘅一種自殺嚟啦，已經係。即系你都唔去做嘢，佢跟住仲要出嚟讲嘅就系话已经做咗好多嘢，有啲乜嘢乜嘢乜嘢，咁我哋额外俾嘢俾前线嘅教师啦咁样，咁呢个唔系 差嘢，今日就 系今日仲离谱，喺个咩立法会嗰个特别委员会嗰度讲话，每间俾几多万话五百万啊，五千万啊， 除翻开就五千， 除翻开就系每间学校五千蚊，五千蚊搞得啲乜嘢？五千蚊淨係搞 talk， OK， 我唔好理佢嗰個 talk 係點樣，你其實搞 talk 其實已經係加重咗前線教師嗰個壓力，根本上就比係唔能夠解決到嗰個問題嘅。好啦，咁我五千蚊可以做到啲咩呢？喂，最 cheap 嗰啲啊，居馬費都二千蚊啦。咁我可以做到 幾千蚊啦。 咁跟住如果有啲貴㗎喎，貴嗰啲可能四千蚊一次㗎喎，咁你即係做到一場咁樣，兩場咁樣，咁做到啲乜嘢啊？又再教人哋点教女啊？教嗰啲细路点面对压力啊？即其实唔系要人教佢咯，其实应该系有啲空间俾前线嘅教师、学生，甚至乎家长，真系去聆听下佢哋觉得乜嘢系压力。有啲嘢你真系未听过嘅，譬如你问细路咧，你话喂你觉得点样啊？而家学生佢觉得真系好单一噶，因为你一定要入要考 DSE， 要入到大学或者读专科，然后出嚟搵份好工咁先至得。咁跟住佢会觉得喂，而家又冇晒呢个咩 DNT 啊，咩家政啊，乜都冇晒。嗱呢啲堂咧，我唔够胆讲话。 冇晒，点解冇晒啊？ 系啊，而家冇晒呢啲堂噶，全部都系学嘢噶。要 听过系啊。以前系 economics 咯，扯下衫啊，吹下水啊， 男仔女仔分开噶嘛。 即系嗰啲系俾佢哋 release 下自己啲情绪或者 energy 嘅堂，都冇晒。咁一翻到就学嘢学嘢学嘢学嘢，咁你想点啫？佢哋仲有啲 SBA 嗰啲咧，哇！即系 SBA 啊。 而家佢哋考 DSE 咧有呢个 school based 嘅 assessment 啊，咁样咧就有啲 project 要做嘅，咁可能咧分分钟抢佢哋三年。咁但系你谂下，唔系 project 做三年？ 系啊，年幾啦，咁但係你其實可能係有陣時有啲學校呢係可能中四開始就已經要佢哋做，咁佢取咗三年囉，咁但係你要諗下唔係淨係一科做喎、 啊。科科都做 咪係啦，即係其實佢哋真係取得好辛苦喎、啊。 咁其實老師都係好慘 嘅。係啊，所以而家係冇時間同啲細路佢傾下偈啊，傾下閒偈啊，或者同家長傾下閒偈，即係呢啲其實係 release 嗰啲 pressure 嘅一啲方法嚟㗎嘛，冇囉而家係。 即系放学就冇得倾偈， 所以你仲话加嘢落嚟，话加啲乜加啲乜，喂，咁即系其实根本已经冇空间啦，仲加嚟做乜鬼嘢？ 同埋佢啲一日翻学几个钟头 啊，仲有啲 at 晒咧，呢个梁生咪话应承咗一个 边个梁生？ 施海啦， 你咁客气， 你咁客气， 唔系咯，我哋真系唔知， 我哋认识呢个一定认识三个 number 嘅啫， 唔系咯， 六八九 系啦。 唔係，咁佢應承咗話一個 essay 係去四間學校㗎嘛，其實而家係做唔到嘅。 四十間？ 七間，但係其實係做到你趴曬喺度嘅，即係佢哋 好多 case 要見㗎。 係啊，佢哋而家咧就唔會做 counseling 嗰 part 咯，就淨係做見面嘅 assessment 同埋做分流。 咁真係冇做嘢。 你講啊！你佢真 係唔，你分流啊！不如留點啊？ 係啊，咁你社工都唔係話五日喺曬間學校噶嘛？咁所以其實根本上係如果真係有情緒問題或者有啲特別需要的話，其實處理唔到噶。 我識得啲曬嗰啲，就算係社 曬， 唔係嗰啲政府嗰啲clean 曬嗰啲咧，都半年先至睇到一次，即半年先排到睇一次，第一次 都排兩日咁滯啦。 唔係咁 clean 曬 ，clean 曬又唔同嘅 clean 曬。 嗰啲所有呢啲精神嘅嗰啲醫治，好似等咁耐，其實已經 好话唔好听，你都已经谂唔开。 哦，系啦，如果你转介咗佢去政府啲医院嗰度咧，咁譬如有啲区域，譬如屯门区咁样咧，系分分钟等两年嘅。 咁即系冇， 即系冇咗啦。 有事变冇事，或者冇咗条命噶咯，是但一样的。 已经登就冇大事啦。 其实应该学学系老师做咯，班主任做咯啲嘢。 系啊，唔系啦，所以其实前线嗰啲老师系真系接触到啲细路嘅时候，佢其实做咗好多嘢可以疏导到好多。 系啊系啊。 但系嗰个问题而家都冇呢咁嘅空间嘛，即系放学都可能要补课，又或者补佢哋自己去补习。你知唔知道而家咧唔补习咧会俾人话你懒嘅？ 我唔知喎、 啊，系同辈都话你而家你咁懒嘅， 点解你冇集补噶咁样？黐线！嗰时我哋又好真系好差嗰啲先至补习噶。 你有冇补啊？ 冇。 嗱，你嗰个年代就唔同我个年代，我个年代咧你就系想好咧就补习，而家啲系想攞星星而补习。 哦，系啦，嗰时系想合格就 个个都以为自己攞星星啊嘛。 我唔知啦，呢个就，但系真系唔同年代想补习嘅心态系争咗好远嘅。 唔系，所以佢今日仲话佢哋已经成功嗱，啲人问佢压力大唔大，跟住佢喺立法会嗰度讲咗句嘛，佢话我哋咧已经咧由两个市咧公开市咧就转做一个公开市啊。喂，第一两个公开市转做一个公开市，关系差事咩？都唔系你做嘅。第二 系人哋嘈你啊，大佬人哋。 第二就系你转咗做一个公开市，咪即系仲衰咯，个压力咪就喺呢度咯。喂，我一铺定生死、啊。以前我可以有两个试嘅时候，我有两个试嘅时候，我第一个试唔得，我又谂下有咩出路；第二个试唔得，我又谂下有咩出路啊嘛，有唔同嘅关卡噶嘛。而家唔系，一铺定生死。 哎呀，死真系失手咪大镬。 要讲吴克俭咧，其实要讲下佢背景嘅。嗱，头先你问佢有冇做过 教育嘅 related 嘅嘢啊？ 有，佢系香港浸会大学嘅工商管理学院客席教授，叻唔叻？ 几咩年啊 ？sorry， 余哥咯。 吓？ 佢又做过上海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院嘅名誉教授，叻唔叻？你都唔知佢有呢啲 工作。你 都身边啦，你识啦。小黄芬都系教授啦，你真系。 好，唔讲呢啲。香港教育学院嘅校董会副主席同埋香港大学校友基金会嘅督导会委员，哦，即系咩咧？哦，即系亦都担任好多人力资源公司嘅主席啦，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香港董事学会同埋香港管理专业学会嘅资深会员。哦，仲系咩 教过书啊？ 佢系教育统筹委员会嘅当然委员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嘅会员啦，香港房屋委员会会员咯，审计小组嘅委员咯， 佢又啱嘅， 系啊，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嘅理事会成员同埋国际会员联合会嘅主席，香港房屋协会审核委员会同埋薪酬委员会嘅委员。 咁佢嘅职业系开会、啊？ 错，佢职业就系一个公职王。呢、这个就系香港管理，即系香港政府入面嘅产物，最 typical 嗰个例子，佢就系一个公职王。乜嘢叫一个公职王呢？人哋有会你系列席嗰啲叫公职王啦。呢啲全部都系咸头，全部都系佢听佢唔使开会，佢唔使俾意见嘅咸头。呢啲人系咩人呢？以前教育局局长系咩人做？上一任系孙明阳， 系 大家都会知呢啲 A.O. 嚟噶嘛？咩叫 A.O. 啊？社会正应啊嘛。 嗯， 即系好早毕业喺港大，要入政府喺个架构里面 train 好多年，要逐级升上去嘅，喺唔同岗位、唔同领域，佢都起码会知道一个行政管理究竟一个政府嘅官员，佢要一乜嘢嘅特质去处理啲咩事。最重要嘅就系话，做个 A O 嘅人，佢都会谂下佢推行呢个政策嘅时候，社会嘅反响系点样 样。啊， 即系话，无论你系咪局长。你而家做局长啫，你之前唔系局长，你以前系 A.O. 嘛 ？A.O. 嘅职责系乜嘢 ？Assess 个民情咯，同局长俾 report 佢咯。 嗰时候都系吹风放风噶， exactly, 收风噶。 佢话俾你听，喂，局长，如果你而家咁行嘅时候，你将会遇到啲咩问题 ？Solution 有几多个？嗯、我而家俾个 suggestion， 你应该 take 边条 line 点样去讲？喂 ，A.O. 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岗位嚟嘅。A.O. 就系有啲 fit 码先做得到 嘅 啫。 以前全部啲学生会会长先做到 的。而家 我嚟归边用嘅。 即系自从咗三司十一局之后，喂，真系老老实实，我未见过一个好嘅官咯。 嗯， 即系而家可以，你觉得系比较冇咁差嗰啲，全部都做过 A.O. 出身嘅，又或者系政府架构出身嘅。 唔系咁嗰时梁锦松都 OK 嘅，我觉得。起码佢识得引咎辞职啊嘛，有起码有 佢只系有良心人， 系有良心。 我哋而家要求系一个有良心嘅人做一个大官啊，唔系啩，大佬？ 冇啦， 梁锦松系冇路。 我觉得佢系要有 certain quality， 佢系要有嗰、那个履历，有嗰个阅历，同埋有嗰个处事经验去处理呢啲嘢。 系 而家好明显就系好多局长咧，佢系唔捻识得面对公众噶，即系佢。坐喺个 limousine 里边，佢见到好多学生喺出面围佢咧，佢系净系识喺入边笃电话嘅啫。好啦，头先讲翻你个问题啦，动高只脚系个 gesture 衰啊嘛，即系你等下，你记唔记得梁振英第一次翻大陆述职嘅时候，习近平见佢嘅姿态系点噶？嗰、那个冚家拎系只脚夹到埋到啊，好似俾绳绑住咁嘅，恭恭敬敬。嗰啲人坐要点样坐噶？背脊唔可以贴耳背嘅。即系话俾你听，佢系打醒十二精分，打醒十二分精神听习近平讲嘢啊嘛。喂，呢个系一个谦谦有礼嘅态度，你睇下吴克俭个死人样，佢而家就系坐喺度挨晒个 iPad 度，挨九个字，屎都赖一两督啊，大佬。喂，出边几十人，你识唔识得？你识唔识得？你识唔识得开只门？ 佢唔使开门，搞低个窗啊！你俾人哋摆封信入嚟都得啦，你摆唔到炸弹。 唔系嗱，其实佢如果真系搞低个窗，如果啲学生有啲过激嘅行为，咁啲人就 我谴责佢学生啊！是 你唔好搞正。 佢而家系直头，佢而家直头系唔去做 窗啊！一分窗都唔搞低啊！ 唔系，我系唔明白你如果系一个。即系政策局局长， 咁佢啲助理咁死咗去边啊？佢隔篱 有 坐喺度噶， 我做助理啊，即刻弹开啦！ 佢隔篱有人噶， 即系你系咪食屎啊？你班人，你老细喺嗰度俾人围，俾啲学生围，你冇 solution 俾佢噶？佢要点啊？佢喺度 WhatsApp 你啊？你喺个 WhatsApp 度教佢点样做啊？喂 ，it's too late。 有啲老细系唔帮得过。 啊，咁嗰啲真系极， 你明我讲啊嘛？ 哇！ 哇！我见到咁嘅情况，撞壁一褪后啊！ 你系突破盲抢啊！呢制嘢 嗱，呢啲调去杜拜啊！ 仲即刻褪后等佢等佢咩啊？ 咁系好清楚嘅真 佢咁容易出丑，喂，还掂咧？佢根本上单嘢搞成点？佢最后都会系将啲镬射晒出嚟噶啦。咁我做得佢下属，我唔即刻褪后。 咁啊系啱嘅。 而家呢镬嘢就 系 佢啲下属。 同埋咧，我想问啊，呢啲咁嘅教育局长咧，系咪咩学校嗰啲什么校庆都会去噶？ 唔系啊， 睇下边间请佢、 啊。 其实呢间真系即系得罪讲句，我真系未听过。咁 搞错你啊？ 系咪名校嚟噶？ 梗系啦，天水围有惊 啦。即系点解佢连天水围都去嘅？喂，系咪其他啲冇请佢？ 唔系，佢下一间去凤溪第一中啊。嗱，如果所以咧，大家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留意一下嘅。 我谂我谂老实讲，即系我睇到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是、第一，唔好讲社会撕裂先啦，直情系而家所有人对政府个施政唔满意，已经系追六八九系冇意思嘅，而家冚唪唥已经系追打六八九下边啲随从，好似头先嘅例子就系话，喂吴克俭下边嗰啲废 Q 事搞你啦。费嗰时撑你嘅，而家系就系话啲局长去到边度俾人围嘅，即系我觉得林郑算系咁噶啦。 咩嗰、那个咩我阿婆话叫佢食屎噶啦已经，你食屎啊咁啊！嗰、那个 即系太过阴功得滞啦嘛，即系我觉得呢啲咁嘅人做得局长，完全系一啲能力都冇嘅。你连系直系去谂啊，你出席呢一个活动之前，究竟有冇人嚟围你？你下面啲人有冇帮你收风？如果啲人围你嘅时候，你嘅 gesture 应该点？以前啲官啊，硬衰都搞低只窗同你讲几句，收你封信啦、啊。 喂，老老实实， 你啲学生围你做乜嘢啫？你系咪六八九？六八九啊，容咗你啫。 唔系都唔会有啲咩土制菠萝掉落你个车厢。 咪就系咯。你又唔系陈茂波，人哋冇超上车又打你， 系咯，咪掉支铅笔掉个， 嗰啲冚唪唥都系学生，我唔明可以点围你，我唔明你可以点，人哋围你架车就想你可能搞啲嘢窗同佢倾两句偈， 系咯，咪收封信啫嘛，其实佢话最简单系收封信， 分分钟唔想掟砖都变想掟砖噶， 唔系因为攞喺手度就你噶啦 ，我嚟净系想同你讲两句啫，你搞啲嘢窗我讲到噶啦，问题你就系搞高咗个窗，于是我整烂只玻璃窗同你讲嘢， 同埋真系佢落车啊，如果学生真系伤到佢啊，真系全世界都谴责啲学生， 都系唔好搞正佢个问题，我真系觉得咧，呢啲人永远喺公众场合就大大声喺度讲，觉得啲学生俾人利用。觉得咧呢、這个社会系太过 学生嘅人喺度啊嘛， 政治化啦，系啦，即系有人煽动啲学生做呢做路啦。 喂，其实呢啲仲令得到人系嬲噶。 你即系讲到尾一句就系话，大家唔使讲道理啦，因为我觉得嗰件事政治化咗。哦，你老婆同你嗌交，唔好意思，呢件事已经政治化咗，我唔同你倾啦。 哦，唔系，但系对于学生嚟讲，喂，有冇搞错？我哋冇独立思考嘅。你咁样 样， 你咁样讲的话，仲兴啊！真系， 老实讲，即系自从国教咧， 真係我都覺得香港嘅教育真係遲死水嘅。我係唔知究竟揸 fit 嘅揸裝嘅，仲有啲乜嘢政策可以出到嚟話俾人聽？究竟學即係香港嘅學生應該點樣教好佢，或者香港而家教育政策係咩嘢咧？ 唔係，我衰啲講句，其實香港即係教育局其實欠全香港所有嘅教師一句多謝。因为无论搞成点都好，前线教师都帮佢撑住。 嗯，你哋有啲咩多谢教师日嘅咩？ 系嗰啲 敬师日， 嗰啲就算把啦。即系我 好 心冇肺嘅， 一百个 好心冇肺嘅敬师日就无谓啦。 教协搞好似 系咩？唔系政府搞嘅咩？ 教协系唯一嘅工会嚟噶，你做咩啊？ 教协系唯一的工会， 我撑教 唯一嘅教师工会啊！我撑教协 啊！ 我撑教协个电器部 啊！ 我成个电器 唔系喎，啲人话价真赚平啲， 边样啊？ 唔系， 而家咁，唔系而家金沙啲价出边差，我夹过， 成班人都废嘅，我讲教协， 咁你谂下教协真系，大佬印象就系得个超级市场。 我哋又转个角度睇呢个问题啊！咁多学生唔开心啦，即系唔好讲佢系咪自寻短见或者谂埋一边先啦。你喺学校见唔见到呢啲咁嘅情况系真系铺咗面啊？陈 Sir， 呢排系多咗啲嘅，因为好多。因为啲学生就会觉得即系咁多部，即系有咁多单。 你学校有冇事啊？ 有人讲吓，咁但系就我哋 咩叫有人讲？ 即系有学生提出嚟咯。 吓、啊，我想死啊！ 系啊， 我真系觉得咧，有点讲咧，大家都后生过，大家都经过读书嘅阶段咧。 我真系冇谂过寻死的。 你是精英嚟噶嘛？ 我唔 系 精英， 唔系嗱，你唔可以即系其实咧有好多系叫做 borderline case 嚟嘅。 但我老豆老母冇逼 佢，只系讲，但系你唔能够掉以轻心噶嘛？你 系啊系啊， 即系所以你一个都唔能够话睇少噶嘛，所以你就一定要 不能死 噶。系啊， 因为有真系好多学生咧，面对好多唔同类型嘅问题嘅，你就觉得学生净系面对所谓叫你屋企嘅，唔系你喺学校遇到嘅问题，其实一个青少年人咧，佢遇到嘅问题包括拍拖啦，包括屋企啦。是好多唔同方面嘅嘢嚟嘅，學校其實真係會有一個責任，就係我了解你究竟你嘅心理狀況係點樣。 嗯， 但學阿陳 Sir 話齋，邊個時間啫？ 呢個就係大問題，呢個就係大問題啦。咁所以真係唔可以概括就係話，喂，學生嘅問題一定源自學校，唔係，但係問題學校嘅教育前線工作人員咧係有責任去了解學生。不過而家個 tight schedule 係根本冇辦法了解到啲人， 係咯， 呢個係一個悲慘。 你話佢突然間即係個人變到好慘，咁你真係留意唔到。 唔係，同埋佢689咪喺佢個施政報告度突然間提咗一樣叫做生涯規劃啊嘛，跟住就嗱， 我就知一路 嗱 呢啲。 就要去搞呢样嘢，但其实 真系一听到呢啲啊， 但系其实生涯规划系一个生命教育入边嘅其中一个环节嚟嘅。咁你唔去推行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其实讲好多嘅，譬如讲下死亡啊，讲下生命啊，讲下呢啲大自然，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其实你先至去定位到，咦系、哦、我究竟存在系做乜咧？咁样即系。呢啲嘢其實係要同學生去討論嘅。譬如舉個例子，你可以討論到係咪好興咪講話？我下個禮拜做咪得咯咁樣。喂，有人寫真同我邊個話俾你聽？你一定有下個禮拜命噶。 嗯。 嗱，即係當你咁開放地咁去講嘅時候，反而佢真係會反思係，我應該要珍惜我而家有嘅時間。我做咩要等下個禮拜啊？呢、這個咪就活在當下咯。 死啦！呢啲真係我成日唔讀書咧，考試都下拜先。 唔係，但係反而而家佢講個生涯規劃，真係淨係講做，即係講嗱，其實生涯規劃亦都唔係一定係講 生涯規劃好似好大件事咁。 要講得正話，生涯規劃。唔系，嗱，即系其实佢 规划个生涯， 唔系嘅，嗱，其实对于一啲有啲同学嚟讲咧，咁佢可能成日话读好啲书啦，乖啲啦，咁咩叫 D 先？好啦，咁你可以同佢倾下偈嘅时候咧，俾啲概念佢啊，其实你想系咪可以想做呢样嘢啊？如果做呢样嘢嘅时候有十格，你而家咧行咗一格啫。再行咧就多一格，即係其實個概念係咁樣樣嘅，唔係一定要定死佢做啲咩嘢嘅。咁但係而家反而咧推出嚟有好多係真係做 目標， 做到係比如 career， 即係講職業嘅咁樣。 第時要做醫生 就死啦，係咪先？第時一定要做醫生。咁好啦，有啲學生話我想做 YouTuber， 咁點啊？喂，有啲真係 old school 嘅就 做 Miss Hong Kong 嘅， 你算 吧 啦， 我有十個 A 咁， 你算吧啦 ，DGS 我十個 A， 你算吧啦， 啲 唔系话我啊，即系有人可唔可以话我想介入豪门啊，做面仓康咁 得嘅，得嘅， 嗰个选咗出嚟噶啦吓， 得嘅，得嘅，得嘅，吓咁，但系即系如果佢 跟住你就教佢点样去 achieve 呢样噶咯， 或者同 你 系应该 俾个 guideline 佢，话俾佢听你点样反思自己做唔做到呢？ 系啊，即系其实佢反思，佢有咩素质诶冇啊？ 你好似读教育噶喎，阿游小姐， 你唔系教过书嘅咩？ 顶嘅快。系咯，好似讲到你好似完全未教过学生咁。 我有啊，但嗰时我当然唔系呢啲嘢噶啦。嗰时咧 好多系嘛， 好简单。譬如咧，佢会教你啲学生曳点咧。譬如有个人喺度好曳嘅， 揼佢。 譬如佢喺班房度吹羽毛咁样。咁个教法就系、是、你系啦，叫佢吹到佢攰为止，佢就一世都唔会再吹。即系呢一啲咯。即系讲粗口咩？你叫佢喺个场度讲一千句粗口，咁佢就一世都唔讲。即系佢系教呢啲。 你做咩事？我真系想自杀。 我啲学生啊，你而家仲有揾我啊？ 真系想自杀。 唔系呢啲就 系嗰时 揾你吹羽毛。 系啦，好彩呢啲做我阿 Sir 咧，我又未自杀。 我嗰时学生学呢啲咯。真系噶， 唔系， 即系我唔得噶啦。 咁嗱，如果个学生同你讲话佢想选港姐或者想做 YouTuber 咁，你点？ 你叫佢选十次啊？ 咁啊，叫佢整容。唔系，嚟讲翻正经嘢先。我想问埋咧，我哋啲 GTO 嚟嘅，嗰时已经话俾人话系 GTO 嘅。咁我想问下咧，咪有 嗰阵时 GTO 咯？而家仲 GTO 嚟？ 冇 GTO， 而家 G， 而家太阳啲后裔啊嘛。我想问咧，嗰个自杀嗰个咩药章系嗰个咧？ 哇！嗰单嘢真系要， 我觉得系咯。 其实你要解释下嘅，要解释嗱，即系嗰张文件其实系有用嘅，即系唔系话派晒啲全校。 我喺度耻笑呢份嘢，我又觉得 其实好惨嘅，真系。点解我咁讲咧？嗱， 教育学家谂出嚟嘢就有道理。 其实好多全世界有好多心理学家去谂一啲工具出嚟嘅。咁如果你话 药章啫嘛。 你话派晒俾啲学生咧，就冇意思嘅。咁系点咧？譬如我试过一次系有个学生喺我个堂嗰度戒手，跟住爸爸声就留 戒手啊， 即系戒手啊。咁 喺你个堂度戒手，喺学校戒手。 系啊，因为佢有情绪嘅。 点解要喺上堂戒手咧？ 唔系系咯，我都想讲做乜 喺我堂？ 我喺我堂啊，真系。 嗱，咁政治唔正確，我要點樣即係循善友？點解突然間攞把戒刀出嚟？係咪有啲嘢即係刺激到 佢？唔係用戒刀啊，佢用 三 字夾啊嗰啲啊。其實係 嗱， 會生鏽嘅喎。 你呢個咪就係有情緒嗱，你要代入到係有情緒問題。佢係只係諗住想發泄，佢冇諗過呢樣嘢。 会有破伤风 险，死唔死得啦吓，即系佢冇谂清楚咯。其实系咁，即系其实佢系发出个警号，话俾你听，佢好需要人帮助或者知道一啲嘢。咁佢嗱，官运论点都好，佢譬如喺堂上面做咗一样咁嘅事，喂，好惊啊，个心都嚟晒，我真系见到血喎， 嚟一嚟啊， 系啊，真系嚟一嚟， 万事劫都， 万一如果真系有咩事嘅话，我真系点担当得起啊？即系唔系法律嗰啲嘢，而系心理上压力好大。 你可唔可以知唔知佢系咩事啫？ 我只得嗰日大，我梗系 唔系因为你系嘛？ 讲啦， 梗系唔可以讲一讲。 唔系因为你系嘛？ 其实佢中意咗你。 draw attention 咯， 唔系嗱咁样咧，唔系唔关我事。 又或者隔篱位嗰个男仔， 咁跟住咧， 系咪男定女嚟噶？ 够啦，你俾人讲埋先啦。 唔系男定女，我跟住。 紧要吗？ 紧要噶，即系男仔都咁就真系好惨，即系好真系好 hurt 得好。 哦嗱，咁跟住之后咧，佢又唔愿意同其他人讲。咁佢就係同我講，係啦，就係同我講。OK， fine， 咁我都要通知學校之類處理啦，咁做一大餐嘢啦。咁跟住傾，譬如傾到五點鐘啦，佢媽媽嚟咗接佢啦，咁樣。 個媽嚟就冇喊。 冇 即係知道。 其實個媽唔知咁多嘢嘅，咁即係我都要同社工再夾偈，即係同佢講咁樣啦。咁但係咧，嗱嗰下咧，究竟我係咪叫完咗個 session， 可以交翻佢俾媽媽咧？ 唔太得啦，即系我都心 理。你明唔明白？ 明白。 系咪即系嗱？你从我个角度睇，佢系咪 ready？ 我个角度睇咧，我系好大心理压力。 点衡量啊？ 嗱，咁嗰阵时候咧，就可以尝试攞呢一份文件出嚟啦。 就即係話，因為我哋已經傾咁耐咧，已經建立咗一啲嘅互信啊嘛。好啦，咁跟住我就話嗱，即係如果係嘅，你不如應承阿 Sir 啦，你可以簽定呢張嘢，咁我哋之後我哋再繼續傾啊咁樣。嗱，如果佢唔肯簽，或者佢真係口頭上咁應承嘅，咁即係佢未 ready 咯。咁我即刻要急 call 人，系啦，我梗系要急 call 人嚟搞掂咗先啦。 即系你要俾个责任佢自己。 系啦，咁我就唔 即系 commitment， 我唔可以完呢个 session， 甚至乎我要再求助添，可能要。咁但系如果佢肯签，佢真系深思熟虑过，佢肯签，佢一个承诺，对于我嚟讲，亦都系一种即系叫做啊 ，OK， 翻我。即係呢個 session 真係完咗啦。 但佢簽咗唔代表咩嘅啫， 嗱，好多嘅其實，因為已經傾咗咁耐咧，咁佢肯簽落，佢真係諗過嘅。 commitment 我都話， 唔係啊，我諗我唔知啊，會唔會係就係佢簽得咧？其實佢已經情緒平復咗，係你個睇落去嘅。 所以係一個 reinforcement 應該 objective scientific 嘅一個工具去衡量佢係咪叫 ready 完呢一個 session。咁係俾嗰個即係個學生同埋我自己本身都叫做有個安心囉。如果唔係呢，你就係真係好驚㗎。你喂大佬，我真係分分鐘我轉頭唔見咗佢嘅時候，咁點算啊？佢係。 同埋咁呢份嘢係咪間學校都有㗎？個老師都適用㗎。 未， 你簽唔簽咩？你都可以上網 download 嚟簽一簽。 我直頭唔知有呢份嘢㗎，我不嬲都。 其實如果做社工啦，或者做輔導嗰啲咧，其實可能會接觸過嘅。咁但係當然啦，譬如如果我其實唔係㗎。 點解你會知道有呢份嘢㗎？ 但係因為啲社工會話俾你聽，即係嗱，你傾嘅時候會要同佢講呢啲咁嘅嘢，即係你可以。 即真係不嬲有用嘅呢份嘢。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而家死啦，反而 而家俾人笑到咁嘅 樣。呢個教育局咯。將佢成份嘢，成份書就懟咗上去，俾人哋任 download。咁 即係嗰張紙， 唔係，其實佢成本書嘅，係啦。咁、有啲人就淨係攞咗嗰張嘢出嚟，咁又冇前冇後。嗱，我夠膽講係斷章取義，咁跟住就喺度笑咯。你又唔知點用，你真係派俾啲學生全 好 proud 落課係冇笑過呢張嘢。 我都冇。 我知道大概嘅情況會係。 但係而家反而死啊！因為咧呢張嘢冇用㗎啦，你到時候真係 讓咗啦，俾人笑啊！ 喂，我再攞出嚟嘅，阿 Sir 你真收工啦， 係咯，玩嘢啊，整張乜嘢咁？ 轉頭翻嚟啊！